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七十八集，分头行动。陈寻很快不动了，但谁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众人沉默地盯着他，果不其然，过了好一会儿，陈寻又微微动了一下，缓缓爬起来，上半身拼命地往上折，以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古怪姿势扭直身体，慢慢朝他们走来。柳丝叫了一声：“ 陈寻！” 陈寻自然没有反应，所有人都知道他很可能像向永年一样，即将丧失理智，向同伴出手。果然，他低低嘶吼一声，朝刘清波扑过去。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刘清波长剑一挥，穿透了陈寻的脖子，后者圆睁双眼，拼命想要抓向刘清波，最终徒劳无功地垂下双手。冬至攥紧了拳头，他们又折损了一个同伴。假如这一切是真的，他们这些人又有谁能活到最后呢？冬至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龙身。 如果是那个男人，一定可以从千师万谋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吧。那样的强者从来不为世界停留，世界却要为他停留。 刘清波将长剑抽出，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 我不想再这么耗下去了，我要回特管局去看看，训练也好，现实也罢，总得回去问个清楚。我就不信那里的人都被杀光了。 李应皱眉道：“ 你冷静点。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好是先找到大部队，然后出城。 你说的大部队是指谁？ 如果现在一切都是真的，政府肯定会组织撤退。如果只是训练，那就更好办了。先跟张松他们会合，再想办法，撑到训练结束。”总不可能一直把我们困在这个世界里， 那还不如回特管局去问个清楚。 如果这是训练，你觉得回特管局能找得到人吗？刚才向永年的下场你也看见了。 那是他太弱。哼。 刘清波下巴微扬，不掩傲气。原本刘清波虽然有来头有背景，但在李应面前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礼貌的。毕竟李应他爹是特管局顾问，李应本身也是茅山出身，背景不比刘清波小。但到了此刻，刘清波终于不肯再保持表面的礼貌，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还是决定回特管局。见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走，刘清波冷哼一声，也不跟众人告辞，直接就提剑往外走。他的脚步很快，不一会儿就出了商场，消失在远处。李应看向冬至， 你怎么看？ 他不像刘清波，不把冬至放在眼里。李应明白，冬至虽然外表无害，但实际能力并不弱，潜力也许比看上去强横的巴桑还要更胜一筹。听说吴局有意将冬至招揽到一族之后，李应就一直跟冬至维持着不错的关系。说圆滑也罢，说善于为人处事也罢，这就是李应的行事作风。但这次冬至没有流露出赞同他的意思，反而问： 那这些普通人怎么办？ 世界那么大，不止他们，我们能保护他们一时，却保护不了他们一辈子。 这样吧，你去找张松他们，我在这里守着。我刚才看到商场那边有个半封闭的专柜，我们退守到那边应该可以多撑一阵，你跟他们会合之后也可以随时回来。 李应知道他放不下这些普通人，心里未免觉得冬至过于心慈手软，但嘴上却说不出任何谴责的话。毕竟对方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作为特管局的人，本来就不应该在关键时刻抛下普通人走。自己这样做固然事出有因，但总归不如冬至来的厚道。话又说回来，一个厚道的同伴总比一个心狠手辣背后捅刀子或者关键时刻弃你而去的同伴好。他点点头，环顾众人。 那好，有谁 想和我一起走的。 池半夏慢慢举手。 李哥，我跟你一块儿吧。 行。 池半夏的战斗力虽然有限，但他明显跟李应走得更近，自然想要跟着李应。巴桑沉吟道， 我跟冬至配合得不错，我留下来吧。 我也留下来好了。 李应知道巴桑和顾美人跟冬至交情更好，也不在意，点点头望向剩余的一个柳四。 那你呢？ 我跟你走吧，到时候找到大部队也需要有人回来报信。 李应不再磨蹭，起身道， 那行，趁现在没看见丧尸我们先走，你们都保重，我们一找到援手立刻回来帮你们。 你们也小心点。 两拨人分道扬镳，那些坐在一旁的普通人不知所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应他们离去，而后怯生生地问冬至， 你们是不是也要走？ 我们不走，我们会留下来。 刚才那三只怪物来袭，除了陈寻之外还有两个普通人也死了，一个是年轻女孩，一个是中年女人，在他们刚出现尸变时就被李应和巴桑及时下手制止。年轻女孩独自一个人倒也就罢了，中年女人还有个十岁左右的儿子，一直哭喊着要妈妈，被旁边的女人揽在怀里温声安慰，却明显已经把冬至他们当成仇人，正双腿乱蹬哭喊，用仇恨的目光瞅着他们。冬至有些头疼， 我要妈妈，妈妈。 你妈妈不是我们杀的，她是被丧尸咬死的，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他很快也会变成咬人的丧尸来咬你。他被丧尸咬了之后就不认识你了，明白吗？ 我要妈妈！ 孩子回忆更加尖利的哭喊声，要不是被旁边的女人抱住，甚至还想伸手打他。哭声引来了两三只游荡的丧尸进入商场，而且数量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巴桑当先上前踹向为首的丧尸，冬至随手抄起不知谁掉落在地上的丝巾撕成两半，一半塞进熊孩子的嘴巴里，另一半则将他的手捆起来。熊孩子死命瞪着冬至，用眼神发射死亡光波进行攻击。冬至看向旁边的女人们， 看好他，别让他出声，不然他引来丧尸我们三个可以跑，你们全部都得死。 冬至一张脸堪称和善可亲，平时就算装凶也没什么杀伤力，但这次也不知是丧尸太吓人，还是生死边缘太可怕，他虽语气平淡但也有了足够的威慑力。几个女人连连点头，都不用冬至吩咐，主动就按住男孩的双腿不让他乱动。冬至转头，三个丧尸正在围攻巴桑，一只秃鹰在外围辅助攻击，但很快寡不敌众，淹没在接踵而来的丧尸群里。在顾美人的笛声影响下，丧尸的速度略微减缓一点，但也只是一点而已。眼看巴桑就要被一只丧尸从后背抱住，冬至一手提剑，一手捏斧，脚下不停，飞奔而上，直接一剑砍在那只丧尸的脖子上。可能力道准头有点偏差，没能像刘清波那样一剑一个脑袋，不过没关系，一剑不行就多砍一剑。冬至回抽重砍，这下子多用了点力气，剑锋嵌入刚才的缺口，砍断丧尸的脊骨，让他彻底趴下。他发现自己每天上上下下爬三十几层楼去天台练习还是很有效果的，起码在爬楼梯的过程中练习了吐纳功夫，同时也锻炼了体力，平时可能看不出来，但关键时刻的作用就显露出来了。虽然谈不上身轻如燕，但现在的他跟一个月前的他，奔跑和爆发的速度反应都称得上天壤之别。符纸贴在丧尸脑袋上，蹭的一下燃起火苗，随之又变成熊熊大火，将整个脑袋淹没。丧尸嘶吼着摔倒，绊住同类，又有不少丧尸跟着倒地，给了巴桑喘息的机会。巴桑侧重力量，冬至侧重技巧，两个人配合从生疏到默契，解决丧尸的效率也越来越高。啪的一声， 最后一个丧尸被扭转脖子倒在地上。外面暂时没有新的丧尸涌入，三人终于可以擦一把汗，好好休息一下。顾美人转头看见那个还在不停挣扎拼命瞪他们的熊孩子，将笛子放在嘴边吹了个小调，那孩子眼神渐渐涣散，很快歪倒在一旁。巴桑对他比了个大拇指，冬至见状也松了口气。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